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八十集大明宫一。轩辕你回了主殿的时候，本以为承欢还在睡，毕竟陈荣虽然麻烦了些，可他算是速战速决，这一来一回不过一炷香的功夫。然而他撩开垂幔进去的时候，却瞧见承欢正坐在椅子上盯着外头的月亮看，月光照进来落在他身上，像是披了一层银霜，让他那么热烈直率的人身上都多了一层青冷。怎么起来了？身上疼不疼？他还有些不敢碰承欢，怕碰到伤口又让他难过。承欢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 也没有多疼。我什么时候能回太极殿呢？ 轩辕你一顿，慢慢走到他身边蹲下来，从下往上看着他。你不喜欢这里，朕刚才没想到会是你，原谅朕好不好？承欢点点头，他其实本也没有怪他，不过是疼了一下。轩辕你让他疼了那么多回，他早就习惯了，哪里能为这种事情就怪他怨他，只是心里总有些说不出来的不开心。他其实很明白，大明宫是轩辕凛的，皇宫也是轩辕凛的，他想让谁进来让谁出去，旁人没有说话的余地，所以在被赶出去之前自己走吧，在陈荣面前被赶走太丢人了呀。承欢叹了口气，戳了戳眼前摊开的宣纸，上面还有轩辕凛中午写下的两个名字，他的手指就在那领子上点来点去，着迷一样，有些舍不得挪开。轩辕凛站起来，从身后环住他，慢慢将他的手包在手心里。承欢，朕现在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伤害你。承欢心里一跳，眼眶有点酸，他是感动的，可更多的却是心酸。就算轩辕凛再怎么说，他和陈荣还是没有办法比的。刚才的事儿，他相信轩辕凛是真的没认出来的，可不管认出来还是没认出来，结果应该都是差不多的，不过后者是他自己动手，前者吩咐人动手罢了。他早就知道是这么个结果，一点都不意外。 我只是想看看是谁住在那里。 他盯着轩辕凛的手发呆，声音微弱地解释了一句，他不想再听轩辕凛说自己恶毒，他真的没想对陈荣做什么。朕知道你从来都只会说，什么都不敢做。承欢怔了怔，原来他这么没出息的吗？轩辕凛用下巴蹭了蹭他的发顶，去床上休息好不好？你现在需要静养。承欢垂下头没吭声，轩辕凛忽然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你还想回太极殿？承欢咬了咬嘴唇，很想搓搓手指，可两只手都被轩辕凛握着，他抽不出来，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。 太极殿清静，人也少，我觉得那边挺好的。再说他刚才都看见我了，我就是藏在这屋子里不出去也没有用。 他以为自己不许他出主殿是因为要瞒着陈荣。轩辕凛苦笑了一声，他原本以为刀入心口是智痛，此时才晓得原来自责愧疚比刀子磨人，一下一下割着心脏，不是疼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却永远不肯消停。你什么都不用想也不用管，朕现在只想让你好好的把伤养好，变回以前那副样子。承欢心里一颤，又高兴又忐忑，心脏砰砰乱跳，他有些承受不住了。这个人真过分，明明知道随口一句话就能让他心神不宁，却还是要说这种话。他心里抱怨，耳廓却不自觉地红了，头顶上轩辕凛下巴的触感变得更加鲜明起来，像压在他心上一样沉甸甸的，莫名觉得踏实。 那 我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吗？ 轩辕凛心里一松，亲了亲他的发顶。当然，你可以一直住下去。林峰说你晚上只用了药膳，饿了吧？他不说陈欢还没觉得，他一提，肚子就咕噜噜叫了起来。他抬手摁了摁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轩辕凛，露出个讨好的笑容来，看得人心软。轩辕凛喜欢他这样真实的笑容，总觉得他这时候如果开口，不管什么要求，自己应该都会答应的，真让人穿山。陈欢点点头，却没有动弹。他虽然说不疼，但其实他疼得不敢动弹。原本想翻窗户走的，结果只伤了椅子就不敢动了。轩辕凛看了他两秒，像是明白了过来，弯腰勾住他肩膀和腿弯，垂眼看着他嘱咐道，要是疼就告诉朕。陈欢抿了抿嘴唇，心想就是再疼也不能喊，万一喊了轩辕凛就不抱了怎么办。他正走神，轩辕凛就将他抱了起来，径直去了床榻。陈欢一愣，难道抱一下就不给饭吃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其实也不是很饿。轩辕凛拍拍他的头，鸟窝床静养，即便是要如厕也得喊人伺候，不许自己乱动。陈欢心想，自己难道伤得很重？可不就是摔了一下吗？滚了几个圈，怎么连下床都不行了？还是说只要吐了血就是重伤？陈欢有些不明白，抬手扒开衣裳，想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流血。轩辕凛眼角瞥见垂幔掀开，内侍正往里头搬小桌子，当即脸一黑，将床帐子扯了下来。陈欢眼前一黑，茫然地探出头来看他。 啊，帐子没挂好。 轩辕凛探过身来，将他的衣襟扯好，抬手戳了戳他眉心，不许在外人面前脱衣裳。陈欢被他戳得缩了下脖子，心里很有些莫名其妙。以前挨罚也是脱衣裳，他又不是女人，脱个衣裳怎么了？但轩辕凛既然说了，陈欢就决定听他的话。见他乖乖点头，轩辕凛被蒙了一下，心肝都颤了。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乖？乖也就算了，却让他有些受不了，越看越觉得口干舌燥。他转身走了出去，决定去没有陈欢的地方喘口气。小太监摆好了碗筷，打算伺候陈欢吃饭。然而陈欢一直盯着外头看，想等轩辕凛回来，只是对方一直不见踪影。您先用吧，这饭菜都要冷了。陈欢叹口气，他伺候人倒是轻车熟路，被人伺候却很不习惯，当即摇摇头， 我自己来。 小太监连忙将筷子拿开，您还是安生歇着吧，毕竟是内伤，还是仔细的好。 内伤听起来好像是很严重的样子。 陈欢只好点点头，乖乖地让小太监给他夹菜，然后端着盘子用小勺子往嘴里扒了。只是轩辕凛不在，他的胃口也不太好，而且总惦记着对方也饿了，吃得心不在焉的，倒是听见了外头乒乒乓乓的动静，当即好奇起来。 外头在做什么呢？ 小太监也不甚清楚，只隐约知道一点， 仿佛是皇上和陈大人起了争执，陈大人想出宫，被皇上关在了偏殿了。 陈欢一愣， 哎，他们俩吵架了，是因为我吗？哎，好可惜啊，陈荣竟然没有走。 他看向小太监， 他们吵什么？ 小太监只听了个半截，却自诩见惯了贵人间的阿扎事，听见陈欢问，便憋了憋嘴， 还不就是些情情爱爱的事儿。 他左右看了看，瞧见没人，才压低声音凑近陈欢， 仿佛是说陈大人和贤王殿下不清不楚的，惹怒了皇上。 陈荣和贤王？那他是不喜欢轩辕凛？不喜欢为什么要进宫啊？那自己呢？自己这算是什么呢？ 陈欢苦笑了一声，他以为自己会难过，可事实却是他竟然毫不意外，甚至还有种果然如此的踏实感，仿佛是胸口大石终于落地了。也是，他这样的人难道还敢奢望真的有人喜欢他吗？这样才合情合理，那些奢望从灭了那一刻起就不该再活过来，否则他又何必再经历一遭绝望。他抬手揉搓一下脸颊，虽然努力克制，但声音仍旧在颤抖，颇有些含糊地吩咐小太监： 你先忙去吧，我这里自己可以。 小太监瞧着他不对劲儿，隐约意识到自己刚才好像说错话了，也不敢多留，犹豫了一下应了声，弓着腰退了出去。陈欢揉了揉又胀又烫的眼睛，抬起头来看着空下来的内殿，明明是睡了两年的地方，却忽然间变得陌生起来，仿佛连角落里都遗留下不属于自己的气息。他又想起刚才在偏殿看见的满满的工人，无力地咬住了嘴唇。其实是很明显的事情，从他察觉到大明宫过于冷清的时候，从他知道这宫里还住着别人的时候，就该猜到了，是他太笨了。轩辕岭平复好心情，一回来就看见陈欢抱着膝盖坐在床上，眉头立刻拧了起来。不是让你躺着吗？谁伺候的？这么不精心。陈欢勉强笑了笑。 我吃太多了。 轩辕岭失笑，探手摸了摸他的胃，笑容微微一僵。这也叫吃得太多了。陈欢抓住他的手，心口突兀地疼起来，他强压下去哑声道： 你吃了吗？ 轩辕岭看了眼被挪到床角的小桌子，随便吃了两口就吩咐人撤了下去。陈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轻轻摇了摇头： 太少了。 轩辕岭失笑：夜深了，朕明天多吃些。陈欢点点头，见他打算洗漱休息，嘴唇轻轻一颤，犹豫一下还是闭上了，将头埋进了膝盖里。轩辕岭似有所觉，抬手摸了摸他后脑勺：怎么了？陈欢有些受不了轩辕岭的温柔，这些本不是他的，何必强占？他咬了咬牙： 我还是想回太极殿。 轩辕岭看起来很意外，他以为这件事过去了，完全没想到陈欢会再提起来。他在床边坐下来，盯着陈欢的眼睛看：为什么又这么说？陈欢垂眼看着自己的手，没了不该有的念想。他意外地平静下来，甚至提起陈荣都能心平气和了。 你别着急，他迟早会喜欢你的。 轩辕岭和自己不一样，自己这种人本就该活在淤泥里，凭什么去奢求别人的真心？可轩辕岭那么好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？怎么能有人不喜欢？轩辕岭一愣：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现在的陈欢这么古怪，这么让人心疼？陈欢想笑笑却没能笑出来，只好低下头掩饰神情，试探着去握轩辕岭的手： 你不要委屈自己对我好。 轩辕岭眉头拧上疙瘩，他怎么听不懂陈欢的话，心里却有股莫名的慌乱窜上来，迅速的发酵膨胀，很快就占据了他全部的心神。轩辕岭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能继续下去了，连忙道：夜深了，先休息吧，有话明天说。他伸手解了陈欢的发髻，恨不得陈欢躺下就能睡过去，对方却趁势抓住他的胳膊，认真地看着他： 我想回太极殿。 他到底还是说了这句话。轩辕岭心里狠狠一跳，声音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凶狠：不准睡觉。陈欢很轻地摇了摇头： 我想回。 轩辕岭抬手捂住他的嘴，脸色彻底阴沉下去，眼底漫上来血色，仿佛一只要失控的野兽，声音凶悍又暴力， 他盯着程欢，说的话几乎是一个字儿的一个字儿的从牙缝里蹦出来。朕不想再说第三遍，你听清楚了，不准。程欢掰开他的手，嘴唇动了动。轩辕岭额角重重一跳，一伸手抓着程欢的胳膊，将他摁在床榻上，在他脖颈上有些疯狂的亲吻啃咬起来，手下十分粗暴的将他的衣裳撕扯开来。程欢愣了愣，回过神来，有些茫然地抱住了轩辕岭，心想做这种事情急什么呀，他想要自己就给，只要自己有什么都给。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